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今日为大家介绍两种新嘅理疗产品嘅。咁咧，我哋就叫我哋嗰個韓國大師傅咧，就再研製咗呢一味就炆辣嘅韓牛肋骨，佢係微辣嘅啫，唔係好辣。當然咧，仲有八爪魚啊、蘿蔔啊、白果啊，咁仲有呢啲藕絲嘅薑韓牛，其實一包咧好多嘅，我一次你食三份一包嘅。浸啲落去個面度啊，白飯度咁啊，好好。我哋有個優惠嘅辣味嘅韓牛肋骨，500克一大盒，130蚊啫。邊個咧？就係姜韓牛啦，180蚊嘅。咁呢個時候咧，就是、我哋啲理療產品咧，就係、是、傳統風味嘅韓牛肋骨啦。呢、这個500g 嘅咧，都係賣138蚊。汁椒韓牛咧138蚊，bulgogi 350g 嘅咧就100蚊。牛肉片咧就係賣88蚊，賣呢個醬牛肉一樣。咁啊，仲有而家個冬菇嚟，你哋啲都賣係45蚊半斤。 有啲你幾凍啊？但你買翻嚟送飯咧，有一個八爪魚有張嘢， 好好嘅。 喂，好啦，喂，翻到嚟年初八喎，系喎，喂，大家各位網友啊，新年快樂啊，恭喜發財啦！ 好肚餓啊，頭先見到個廣告，大佬，唉， 未食飯咩？ 未啊，我未食 dinner 噶嘛， 同你一樣 啊。咁啊，就翻到嚟啦，咁就呢個禮拜似乎都仲未上力啊，都冇乜即係如果你話講題目嚟講咧，我諗即係第一個過完年翻到嚟咧。除咗嗰啲政府嘅公關災難啦，阿李敏晶啊，或者係港交所嗰啲之外咧，咁呢啲就即係好多人都講咗啦。咁啊我諗呢幾日開始炒翻熱嘅，就係嗰個立法會選舉，幫我哋之後講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哇，你終於呢個梁天琦嗰單即係暴動案咧就開始開審啦。咁就哇呢單嘢就而家你見到嗰啲政工越嚟越多走出嚟咧，似乎即係。梁天琦都即系都冻过水嚟嘅，真系。 不如睇睇片先 好啊。 被告系暴徒，天琦抬仰，墙上网线动。控方继续开案陈词，但同早一日唔同，主控官呢日首次将当晚嘅示威者定性为暴徒。控方形容梁天琦同黄台仰当晚喺布兰街嗌咪就好似唱双簧咁，你一言我一语，煽动在场人士。黄台仰数完321去，梁天琦就带头冲击。而从唔同片段都睇到，啲选举旗写住梁天琦，天琦亦都唔争议片中人系佢，所以陪审团只需要裁定佢嘅言行系咪构成煽惑暴动。至于其余被告，分别有向警方讲粗口挑衅、响应号令冲击防线，同向警方掟杂物同砖头等。部分被告亦喺警戒下承认在场，或者做出相关行为。主控官又边播片边旁述，话暴徒凌晨大约2点喺亚皆老街疯狂袭警，包括拳打脚踢、掟垃圾桶同木卡板，甚至有警员倒地后仲继续被袭击。当中梁天琦早前已经承认袭警，控方就叫陪审团想一想，他的暴力行为是不是已经破坏社会安宁。而片段亦都影到有警员向天开枪，同 防暴警增援的时候，有人大嗌打倒暴徒。放播放的警方片段，仲包括之后在弥敦道驱散人群，同在山东街有人向警方掟嘢的片，见到画面系咁喐，主控官就解释，拍摄的警员当时企咗在高台上面，为咗避砖头，所以先 hold 唔实部 cam。到清晨六点，人群继续在豉油街和花园街路口和警察对峙，有人纵火和掟砖，造成多名警员和小贩管理队成员受伤。控方指出，非法集结的定义是三个或以上的人集结，并作出威胁或者挑拨的行为，而如果集结人士作出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即属暴动。总结话，本案证据强而有力又清晰，认为陪审团唯一合理的裁决是判各被告罪名成立。聆讯继续，控方会开始传召证人。 苹果 App 新加制，爆你分门别。 好啦，哇，点睇咧？土法 都几大镬噶。 系啊， 我终于明白点解要走佬咯。 嗯， 包括黄台阳啊，同埋嗰个雨伞叫咩？ 李峰奇好似系叫。 有个女仔过咗去台湾， 我知啊，系。 嗰阵就唔记得叫佢咩名。 那个女仔应该， 那个女仔冇讲名嘅， 但有个昵称噶嘛， 有名 嘅，即系有个花名噶嘛，系嘛，即系 个靓妹啦， 系啊，那个妹妹啦咁样，我终于明白啦。你睇呢段嘢，同埋你想象翻，因为嗱，我俾人告个非法集结咧，我就知道个控罪系点样。佢同暴动嗰个嘅差异喺边度咧？咁样，差异系在于咧，我哋非法集结咧系好可能会令人觉得。跟住落嚟嘅嘢咧，係會造成咧社會安寧嘅破壞。佢用英文咧就叫 breach of the peace， 好可能。作為一個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候 Martin 咧成日喺度講，我初時都唔係好明嘅，叫 objective test。即係 objective test 嘅意思就係話咧，一個 reasonable man， 一個合理嘅人、正常嘅人都會判斷到咧，你嗰、那個。咁樣嘅行動或者你咁樣嘅舉動呢係會導致到呢有可能好大可能個 probability 呢係會有呢個社會安寧嘅破壞。咁而暴動係有咩差異呢？暴動呢就真係有啦。 係講手啦。 咁所以呢今次嗰個主控呢佢好似係外聘㗎嘛，嗰、那個資深大律師㗎嘛。佢解釋得好清楚喎。喺嗰、那個即係所謂嘅 introduction 嗰度係咪就話有破壞社會安寧啦，你喺度呼籲群眾啦，咁所以我嘅結論就係點解黃台陽要走佬啫？ 我諗即係佢都可能會聽過啲法律意見啦，係咪？ 應該聽過唔少。 正正就係聽咗啲法律意見而呈堂嘅證供，我諗即係律師都會研究過啦，係咪？ 同埋今次咧，佢嘅策略上咧就係聰明嘅。 嗯， 佢差唔多咧，成個魚蛋革命。即係個被告咧，係好少人咧，好似嗰陣時候喺雨傘革命裏邊咧係走甩甩噶嘛。 嗯、 你乜嗰陣時候咧，嗰啲官都仲會 challenge， 喂大佬，你啲政工都唔咩嘅，都唔 sufficient 嘅，係咪？都唔 appropriate 嘅，同埋唔足夠嘅，咁你又拉佢上嚟咁樣。今次你睇下雨傘革命，我記得判咗兩次之前，今次係第三次，係好似係冇一個係走甩甩嘅。即係話斷正嗰啲我先喐你嘅喎，嗱我聽嘅啫嚇，因為我冇去停睇咧，就係絕大部分嘅人都係全部咧，一係就電視影到，最低限度差唔多係電視影到添。 有啲就係拉咗，只不過咧就可能佢自己研究嗰啲即係證據就不足啦，係咪？即係譬如即係仲似之前林順軒。林順天本身都有份㗎嘛。 係 咪即係嗰啲其實佢直當然就係研究過佢自己證據不足咁所以自然落 charge 㗎嘛係咪 以前唔係㗎。 係啦。 即係告撚咗先。以前就係告咗先講㗎嚇嚇你都好啊。但係今次佢好小心喎。 嗯。 我聽呢就算你話燒的士嗰個講。 嗯。嗰、那個熱狗嚟嗰、那個。 嗰、那個係斷正之餘呢仲係點樣呢就係佢因為佢上庭嗰時候唔戴眼鏡㗎嘛。在現場的時候有眼鏡或者是 vice versa 是一樣的樣、那個、他直情差佬是找回他的舊老闆出來就說那個是他、 哦、 即就算你不 sufficient 也好他都是足夠即是毫無懷疑地證明你這個人 係斷正嘅。所以今次佢哋另外一個策略就係揾陪審員啊嘛。好少少嘅，我覺得呢個 case。 而林純卿點解嗰陣時話要喐佢咧？可能就正正就係現場見到佢，又認得佢係眾志嘅人，咁即係因為即係個人針對即係眾志咧，而去捉佢嘅啫，係咪？即係 咁，但係今次佢起碼咧，成個嘅檢控策略咧，唔係有殺錯就冇放過咯。 其實吸收咗如果你咁講啊，應該係吸收咗雨傘革命嘅嗰一個教訓。咁因為你就係見到即係雨傘運動嗰一次就係呢一個嘅入罪率係咁低，而俾人俾坊間認為你差佬係濫捕嘅時候，你要用呢一樣嘢去到省翻個招牌攞翻個出嚟。 同埋覺得有私怨啊嘛。是咪？即係覺得你係針對我哋，所以咧你就係亂嚟嘅，冇足夠證據你都理嘅咁樣，咁其實唔啱噶嘛，大佬。因為第一個防線理論上應該就係呢一個嘅檢控機關噶嘛。 嗯， 係咪？差佬攞到證供之後，俾律政署即係去獨立嘅研判，究竟有冇足夠嘅證據，毫無疑點地去起訴呢個人先。如果唔係，你拎上法庭，大哥。喂，你又浪費納税人嘅錢，又浪費即係被告人嘅時間同埋金錢。咁你係對我哋唔好唔公道喎！你作為一個國家機器，喂，但係今次你睇佢個 introduction， 嗱，我未睇跟住落嚟佢嗰啲證人點樣作供啦，或者係佢點樣選擇嗰啲證人啦。 嗯， 但係你真係斷證嘅機會都好大喎。 唔係啊，嗱，而點解你頭先話啊，即係黃台陽要走佬，係因為控方咧？其實已經掌握到證據，就話佢砵蘭街響應啊，即係話呢個阿梁天琦喺砵蘭街響應黃台陽指示帶頭衝擊喎。咁即係話咧，即係最早，即係或者係最主動嗰個有計劃嗰個就係阿黃台陽喎。咁所以點解黃台陽要走？正正就係因為佢自己都心知肚明啦。 呢個講法咧係前一日嘅， 係 再頭先我哋睇一段咧，係後一日嘅，即係主控係繼續make佢 introduction， 係嘛？即係案情。咁咧佢就話咧係兩個係交叉交換咁樣揸住個麥嚟呼籲啲群眾， 咪就係唱雙簧啊嘛？ 唱雙簧啊嘛？ 係啊， 係咪？咁唔係咁你就好大鑊噶啦！ 但 如果你好似我哋以前咁，即係話我呼籲完。到阿龍又呼籲 ，Anthony 又呼籲，咁我哋都係同差佬推下啫， 大佬 推下啫，嗱推下咧就可以告你非法集結， 嗯， 即係以我以往嘅經驗都係160小時社會無令啫喎， 即係其實成件事咧，你有嗌咪，即係而嗌咪嘅內容咧，就譬如就係話啦，喂，我要同你玩大佢，我哋本土民主前線一定同你玩大佢，講完之後咧。然之後就發號施令，三二一去，咁然之後真係有衝喎、 衝完都不得止、你係有破壞物件，甚至乎係有傷人嘛。你個暴亂嘅定義就係咁啫嘛。係 啦， 因為嗱，去到我哋嗰個階段嘅時候，都唔係叫即係拳頭交啦。喂，你又推下我，我又推下你，係嘛？你又即係抬我走咁樣。喂，咁都係最多一個你非法集結啫。如果你喐到個差佬嘅時候，咪告我襲警咯。 嗯， 係咪？但系而家今次咧，你跟住落嚟嗰由凌晨，好似系点零钟至到即系天光六七点嘅时候，又飞沙走石喎、大哥。嗱，咁嗰个系咪 riot 咧？嗱，暴乱嘅英文就 riot 啊嘛。一个正常人点样判断即系事后发生嘅嘢咧？ 唔系嗱， 而家佢唯一打系咩咧？我估啊，因为我唔系律师啦，但系如果我系辩方，我都会咁谂咧，就系、是、喂，究竟两样嘢 系咪 有因果关系先？ 系啦，即系嗱。即係話啦，而家梁天琦咧嗰個處境就係咁，佢就已經認咗佢自己係襲警啦。即係譬如之前就係話2%就永久傷殘嗰、那個差佬係嘛，俾佢用木條剝頭嗰、那個，咁嗰個就係已經有傷殘啦，係咪？咁嗱呢一件事呢、這個襲警嘅事實係咪同佢成件事之前嗌咪啊衝擊啊嗰啲嘢係有呢個連貫性嘅行為咧？嗱，當然你最好個期望就係話啦，襲警係襲警，暴動係暴動，我冇暴動意圖，我純粹襲警嘅啫。但係即係如果一般人睇嘅話，嗱，你純粹係老人家或者食花生嘅話咧，你淨係過嚟即係打嗰兩嘢嘅話咧，嗱，可能就係襲警啦，係咪最好嘅意圖？咁但係唔係？你真係同阿黃台陽，即係由頭到尾，其實都係有成件事啦。係你由頭帶到落尾嘅。 唔係，雖然你話佢點零兩點鐘，而家佢唯一拗嘅地方就係咧點零兩點鐘嘅時候咧， 仲係上早 就拉咗佢嘅啦。咁但係嗰陣時候已經係飛沙走石緊啦。 係啦， 嗰條差佬發癲嗰條友都已經開緊槍啦。 跟住你攞垃圾桶去飛佢啦。 唔係你再睇嗰陣時就之後㗎啦 ，to be fair。咁但係就係話啦，你由嗌咪至到去你自己親自襲警嗰下，去到之後嗰啲群情洶湧啊，你係咪可以撇清關係咧？ 一個 sequence 嚟㗎。 係啦，你係咪可以撇清關係先？之後嗰啲友仔，嗰啲旺角友又掟石，又打記者，又打咩？啊，唔知有冇，應該冇打記者啦。即係打差佬啊啲咩？係咪可以割裂咗出嚟咧？ 咪同埋你睇咧，嗰、那個係釘官嚟嘅。嗱、 啊， 我哋當年咧，即係我同阿毛都一齊一鑊啦，就係、是、襲警啊嘛，係嘛？當然我哋兩條友喺度打嘅， 嗯， 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喬於洋嚟香港宣布，即係2007-08年冇普選啊嘛， 嗯， 最可能就係2017年呢個行政長官可以普選產生嘅，最後就唔可以啦嚇。跟住2020就可以普選即係、就是、立法會啊嘛。咁我咪燒車胎咯，跟住我哋梗係慶啦，大佬，我點一次火，你又嚟冚一次，點第二次，咁跟住一嘢撞埋去個差佬度，跟住我踎再撲埋去。嗱細節即係唔重要啦，我哋當年繼續打落去，輸咗，我就判少啲，唔知點解100小時，阿踎咗要82，少冇領喎。嗱梁堅琪今次認罪，其實個反應係乜嘢呢？就係、是、個官。考虑佢不能够保释嗰刻咧，其实已经考虑咗跟住落去嗰啲事件。咁当然而家嗰个判刑嘅标准同我哋当年系争天拱地啦。当年好似系2006定2007年啦，如果冇记错就系、是、喬於洋宣布即系冇2007-08年普选。我哋仲继续打落去、啊，喂投降咧应该系输三分一嘅啫，三分二嘅啫，大佬。唔係輸足嘅喎，理論上。 但你估啊，梁天琦咧，可唔可以將所有責任推曬落啊黃台陽度？ 冇可能。 唔係即係你覺得佢會唔會咁做啊？亦都 佢哋兩個咧，我聽嚇就話佢哋有個協調嘅， 係 就一個喺外邊， 係 一個就喺香港。 哇！你 受審， 學梁啟超同埋阿譚志同咁樣啊？ 係啊， 輕為難，低為其義咁樣啊？ 咁咧就亦都有人咁講，就係咧就攞曬啲錢走㗎啦。就諗住一個喺外邊，一個就喺內邊，即係一個你起碼都要揾個英雄出嚟啊！係咪？外邊咪繼續籌款啊，繼續俾壓力，即係咩啦？咁如果你當然你要攞政治庇護先啦，如果唔係你而家點樣出嚟啫？嚇！咁、那個策略就係咁樣，即係處理。 但你講政治庇護，你本身都講過呢樣嘢唔合理㗎嘛，因為你即使去到美國又好，其他地方都係有呢、這、一個暴動罪喺度㗎嘛，而事實上佢哋需都係需呢一樣嘢，好難攞到政治庇護㗎嘛。 而家呢條暴動罪啊，英國都有㗎，美國都有咁上下嘢㗎，大佬。 同埋你個 just cause 喺邊先？你個 just cause 就係、是、你係純粹話叫做幫啲小販出頭，係咪？你之前究竟嗰、那個你個名目係咩先？出師有冇名先？ 唔係，同埋咧，你喺個公眾咧攞唔到公共支持嘅時候咧，即係話法官都會咁諗啦，或者陪審員都咁諗咧，就係、是、你唔 proportional 嗰樣嘢， 嗯， 即係你不合乎比例。嗱，你話當年我哋六四凌晨， 嗯， 或者係叫六五啦，踏入去6月5號，咁我因為係即係中共血洗天安門。嗰陣時候應該係3周年，如果我冇記錯，嚇92年啊嘛，係咪？即係3周年啦。喂，咁我哋咁樣衝擊，但我起碼我冇同個差佬咁樣揮拳啊嘛，我冇攞啲嘢嚟掟個差佬啊嘛，因為我只係想去中聯辦門口，你唔俾我去啊嘛，隔咗我哋成200米咁滯啊嘛，接近。 嗯 嗯。 喂，喺公眾心目中，我哋仲有少少 justify 嘅 cause。 嗯。 但係而家你有咩咧？所以是很笨的。嗱，我從一個善良的角度，不要再講鬼不鬼嗰啲嘢。你咁樣做，你睇而家承擔幾大的代價？你認咗一個襲警，其實我估都是策略嚟㗎。即係律師已經話斷正，我哋話齋冇得搞啦。咁不如先認咗呢個先，睇下可唔可以博下好感啦。起碼嗰邊去打嘅時候係相對容易啲啦，係咪？話脱甩，即係前後嘅次序。後面嗰啲掟石頭，後面嗰啲打差佬，係同當事人呼籲嘅係無關嘅。喂，呢、這個一定係即係個 trade off 嚟㗎嘛 ，give and take 嘅部分嚟㗎嘛，係咪？ 但係你講呢一樣嘢係建基於無論梁天琦同埋黃台陽佢兩個都係乖乖地喺香港嗰度報道 隨時報到聽曬法庭話先至可以咁樣做喎。而家講緊嗰樣嘢係阿梁天琦做緊譚志同，然後黃台仰就做緊梁啟超喎，喺海外嗰度喎。而且你諗翻轉頭，黃台仰而家狀況係似咩咧？似當年日本赤軍喺東京大學嗰度殺咗人之後，就決定走去巴解嗰邊匿埋咁解喎，做恐怖分子喎。 咪所以其實佢哋咧個策略冇諗清楚一樣嘢就係、是。嗱，我作為一個正常人啊，又係用 objective test。如果我係陪審員，我係法官，我會點諗？你走佬，即係你心虛。 嗯， 係咪？你心虛啊嘛。其實你得兩個選擇㗎咋。一就好似我哋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哋做過呢樣嘢，無謂再喺度即係蹉跎歲月，同呢個特區政府或者呢個極權政府用你啲口吻認咗佢，係跟住咧就解釋我哋嘅政治宣言。就真係公民抗命啦，咁你罰我啦咁樣，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用阿毛去做總結啦，梗係最叻噶啦，大哥，大家都係，你一係就呢個選擇，第二個選擇係咩咧？就同佢抗辯。嗱，但係抗辯你都要好小心啊！嗰陣時候我哋拗好耐噶，咁抗辯，你認唔認你係當事人先？嗰、那個唔係我啊，唔通你話自己嗰、那個？喂，你事前又好，期間又好，事後又好。不断系将呢个鱼蛋革命系美化咗佢噶嘛？ 唔系你，但系你美化佢，你背后多个理念喺度噶嘛？何你话斋，佢即你要做一样嘢，就系你承认咗自己的确有做过呢件事，然后 我亦都刻意咁做，因为我要挑战呢个政权，我要将市民大众，特别一啲低下阶层市民、后生仔对呢个社会嘅不满宣泄出嚟，话俾你听，我唔妥你，拆你大台。唔單止係拆呢一個嘅學聯同埋呢個學民思潮大台，我而家要拆呢一個嘅 香港政府嘅台， 香港政府嘅台嚟嚇你呢、這個中央。 真係慘啊，大佬！你而家你講到咧，即係個個你話勇武抗爭嗰啲人一上到法庭咧，最軟弱就係呢啲勇武抗爭嘅人，而即係你話堅守呢一個叫黃禮輝。而要即係上庭係咪？即係佢哋都仲可以堅守到自己啊，講翻到自己嗰個政治。 你好簡單啫嘛，我講佔旺嗰單刑事藐視法庭嗰單 case。 嗯， 你點啊唔同意阿明？即係佢個選擇都好。 嗯， 但係佢都係幫你頂一板。即係我有勇無懼話俾你聽，我冇做錯。 其實你見到佢哋都 喂，其實係笨咗嘅。其實我真係私下同佢講兩三次，我話算啦，你真係班法庭點樣契弟都好，班咗個即係呢一個嘅禁制令出嚟，咁你確實去阻佢，唔俾佢執行呢個禁制令，咁咪話我阻你咯，我係啊咁樣，咁你都起碼投降輸三分一啦，係嘛？起碼你即係因為你一定要認罪啊嘛，係嘛？當然你嘅理據。而家個法官難講，大佬咩理據佢都考慮埋嘅，即係唔覺得你有悔意啊，剩剩嗰啲嘢。喂，但係如果你真係好似阿明咁樣選擇嘅時候，喂，起碼都有啲 flare， 即係有啲光彩啊，個頭頂有少少光環啊。喂，有啲有，我見到嗰啲求情信，屌當嚟冇咁搞啦，大哥。 喂，你講 冇同你講嘅咩？喂。我睇幾個，我無謂 name 個名啦，即係我諗大家都睇到㗎啦，係好核突啊，大佬，跪咗喺地下，踩人對鞋咁滯啊，對住呢、這個即係六八九七七七或者中共，哇！但係之前好用㗎喎，講到係咪啊？喂，黃浩銘就真係一力同你頂咗佢喎，咁咪頂到盡咯，咁咪判三個月咯，屌！你唔大鑊啊？保釋都唔俾啊！ 連冇得選添， 係嘛？下一次選嘅時候，2020冇啦，冇得搞啦。 2024， 隨時2024都冇得搞。2028先一選啊，大佬都四十幾啦，大佬仲差唔多過我選咁滯啊，大佬嗰陣時候，係嘛？呢、這個世界都唔知去邊啦。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講翻轉頭就係、是，阿明都會繼續頂落去，同佢班都頂一板。即係起碼唔會認錯，話俾佢聽呢個政權嘅不義，話俾佢聽即係個執法嗰陣時候嘅謬誤同埋唔公道嘅地方。喂，唔係認咗罪嗰啲友就跪地起豬乸㗎係嘛，大佬？哇！我睇到真係喂咁，當日你咁勇走去旺角頂嚟做咩？喂，你唔好笑我，我唔去，因為我覺得戇居喎，你咁樣做。喂，你做得呢一個舉動 行得第一步，唔該行埋第二步、第三步，頂到落尾。咁我寧願你唔好頂啊，大佬。等佢清場啦，咁我哋繼續鬧個政府好過啦，無端端清旺角場，係咪先？我本來真係唔想講，啱同阿明嘅老頭食咗兩次飯喺個呢、這個春茗，係嘛？喂，人哋嘅老豆都話：屌個仔唔抵喎，大哥。 唔係你知，唔係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咁。勇武抗爭者咧，其實佢嘅仇恨何來咧？其實多數都即係你呢幾年嚟咧，你會發覺其實佢哋嘅仇恨咧係針對泛民，係多過針對政府嘅，即係。一去到法庭嗰刻咧，其實佢對即係政府嘅仇恨咧，不足以轉化為佢自己一個完整論述嘅時候咧，佢就只能夠跪嘅啫。其實，因為佢係完全冇準備，喺個腦海裏邊，其實根本上就係冇一個完整嘅論述喺度。 如果你過好彩啊， 唔係嗱咁講， 係咪博好彩先？ 可以咁講嗱，而過往 你博政府唔告你啊？ 嗱，而過往 博政府放過你啊？ 諗都未諗過，其實可能係。即係或者咁講啦，即係基於你過往以前泛民啦，做一啲即係叫做係抗爭行動啊，原來都係咁嘅啫，係咪？即係冇諗到呢樣嘢，即係呢個係黑天鵝嚟嘅，對於佢嚟講係。另外一樣嘢就係覺得就係話，點解佢要提出勇武抗爭呢樣嘢？就算唔以陰謀論去講，就係、是、純粹因為你哋泛民太無能、太低能嚇、啊。即係 喂，咁如果我哋無能，我唔敢包曬成個泛民嚇。啊嗯因為我估即係都有大家有程度嘅分別嘅，都唔可以代表佢哋啊嚇！我應該用過佢哋啦，係嘛？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咁人哋講和平抗爭，就唔係搞呢條路線嘛？既然你講得呢一條勇武抗爭嘅路線，你就要貫徹始終，你唔好行一半就跌一半啲嘢，大佬。 咁佢哋勇武 喂行第一步，跟住就去到法庭認罪，跟住跪低認罪都唔緊要，你講翻公民抗命啲嘢啊，大哥。喂，你直情系话以后唔会再搞呢啲嘢啊，以后唔再做啊，大佬，我好后悔啊，大哥， 這個、就系个情况咯。 跟住揾几百个人喺度，即系写求情书。 其实呢班勇武抗争嘅人，其实系纯一开始点解要提出呢样嘢，纯系因为斗气多过系即系做真正嘅抗争咯。其实系而斗气嘅对象，咁唔系因为政府、啊。即係好似嗰陣時阿梁天琦或者阿黃台咁講，我哋要取而代之，我哋唔係要三分天下， 我哋要三分天下。佢最初就話，後屘就話要取代埋我哋啲， 咁即係勢好啊嘛。因為 其嗱，你要諗下，其實佢哋嘅思維，佢係針對泛民、針對民主派多過針對政府嘅，而佢哋本身對政府嗰種仇恨係有，但係不足以論轉化為一種完整嘅論述。 唔係，其實成件事係咁樣嘅，佢哋咧就好似驚蛾刺秦咁樣嗱，即係成個共產黨或者香港政府係秦始皇嚟嘅，咁然後咧就係一個驚蛾一個秦舞羊，秦舞羊就係啲勇武派咧就傍住阿驚蛾，然後就諗住大家一齊做低秦始皇噶嘛，咁跟住發現原來秦始皇係做唔低嗰陣時，咁佢咪縮咯，咁然後驚蛾即係你成班泛民咪繼續走去頂咯，就係、是、咁簡單嘅啫。 Raymond Chan 話抽身死丑，其實我都頭先都咁樣諗嘅，其實都似嘅，其實係。即係你話一個喺外面，一個裏面，係咪？即係邊個走到埋咯？咁所以點解嗱？ 唔係，但係你咁樣判咧，仲重我覺得係咩？從一個常人嘅角度考慮嗰個官啊，嗱，我當嗰班陪審員都係一個正常嘅香港人，係咪？正常嘅香港人咧，或者你覺得契弟嘅香港人都好啦，一定會判佢有罪， 最重嗰個添，仲要 嗱，跟住就到法官考慮啦嘛。你睇個法官。唔俾梁天琦保釋，睇佢俾個大陸佬話遊客號稱走去影幅相，影住個陪審員，好似佢哋走嚟兇你班友咁，都放一粒嘅，你都唔使諗啦。你唔使佢諗佢判得好啊！我話俾你聽，喂，同埋老實講，而家你喺高等法院判完之後，即使你判得輕啊，第一個大佬啊，律政司都會上訴啦。呢單 case 仲唔揸住呢單嘢嚟上訴？上兩單都有少少後悔㗎啦。你重判即係東北13子啊，即係商學啊3子啊嗰啲咁樣係嘛？13+3，我即係意思就係、是，喂嗰兩單老實講就唔應該上訴嘅刑期。如果呢單判得輕，一定上訴。有民意支持啊嘛，有民意撐啊嘛，邊個撐你哋班友？系嘛？我都好想谂理由，我今日谂咗好耐，谂咗半个钟头。 咪最惨系嚟 做人就唔会落井下石。OK， 亦都唔想再讲鬼嗰啲理论啦。虽然我系深深相信嘅，我觉得你一个阴谋嚟嘅。 再嚟紧奥斯纳占中九子 咧、啊，你真系，唉，屌你有啲卵样系咪？真系呢、這个真系叫做系呢、這个真系咩咧？ 龍，你嗰陣時成日講啦，其實係 咩啊？ 你有啲你即係點解你話你做呢咁嘅英雄？你估真係想做咩？講真，即係好似岸白呢啲仔喺度講，喺度抽水，天奇先至配得上真英雄，係咪？喂，唔見你去做，真係 唔係咁做呢啲人咧喺背後咧，無論黃毓民 即係殺君冇，即係殺君馬者道旁兒啊嘛！呢、這個就叫做係 黃毓民又好。 包括连 杨达又好，连月增又好，李仪又好，陈云又好，呢啲所谓背后有啲称为即系理论大师，系咪？有啲就系自己话自己喺行动上会即系配合埋嘅，即系领袖，冇事嘅。点解冇事？点解呢班人讲咗咁耐勇武抗争，同我哋拗咗咁耐，话我哋一无是处啊嘛？过去二三十年嚟都系乜都争取唔到嘛，所以而家要改变路线嘛。好啦，俾你试一试，唔够三年土崩瓦解，输晒都唔紧要，你输埋我哋嗰啲筹码。而家中共一路一路咁 encroach 埋嚟，即系越逼越近。而家啲人好似觉得冇感觉，冇反应噶，你唔觉得啊？讲到明廿三条嚟啦。有好似冇反應咁， 有反應係因為 立法會收緊嘅議事規則又冇乜反應，嚇、DQ 完兩個又再 DQ 嗰四個又冇乜反應。喂，其實就係因為喺咁樣嘅政治環境裏邊，你哋講勇武抗爭嘛，你要同中共對抗嘛，係咪？我們不是中國人啊嘛。好啦，阿爺打埋嚟嘅時候，先打港獨，打自決，再打埋本土。我哋都唔知点样招架个问题就系、是、喺策略上系完全错晒，话俾你听。明嘴又点啊？讲得好听又点啊？唔呃你咯。所以我嗰时都话啦，我记得嗰阵时候系德国嗰阵时候，啲人最中意讲咁啊，最大嘅大话就系、是、最容易人哋信服，最漂亮嘅说话都系最大嘅大话，就系头先我name嗰五个人咯。黄岸贤、黄毓民、黄杨达、陈云、连月增、李仪六个 ，sorry， 系咪？咪点晒你班友仔冲上前线咯，跟住而家全部受晒冷咯。嗱，我当嗰班唔系鬼先啦，即系唔系大家做一场戏咁啊仲劲？呢场戏大佬荷里活大制作咁滞，大佬编导一班人，屌导演有一班人，大佬演员有一班人，我当嗰啲割裂嘅先。咁呢班佢咪全部中曬招、中曬箭？我都唔想講話不聽老人言。我哋搞咗十幾廿年抗爭嚟嘅，啲自己嗨咗咁多次嘅經驗嘅時候，你唔好話攞唔到群眾支持啦，用呢啲咁樣嘅手法，亦都一啲絲毫都爭取唔到，即係而家仲行路打倒褪，係大倒退。呢個先係問題。 嗯， 我而家同你爭論係呢個問題，所以你個包仔。输晒有道理嘅， 你讲时讲个嗰样嘢，会黄杨达同呢一单嘢究竟有冇咩关系？ 佢够话俾人咩准备起诉四十几五条罪啦、啊？ 嗰个已经系后面嘅事嚟噶啦，因为咧而家咧好多人都揾翻嗰张截图，就叫做砖头在飞。喂，大佬，喂你写得呢啲咁嘅嘢，喂你应该陪阿梁天琦、黄台阳一齐啦，系嘛？ 我哋嗰阵时候如果僆仔嘅时候咧，仲系年少气盛嘅时候咧，自己走去自首。 嗯， 系嘛？睇你告唔告我？ 好， 喂，你讲咗咁耐啊嘛？喂，你要实践先得噶，大佬，勇武抗争啊嘛！咁大好嘅机会咯，年初一，我哋冇讲嘛，咁我唔使负责啊，大佬，系咪？即系我唔需要为你呢个运动负责，但系你讲咗咁耐嘅人，去鼓吹呢样嘢嘅人，甚至乎刀埋现场嘅，点解冇嘢嘅？大家谂下呢个问题。 好，咁啊，即系喺休息之前咧，咁我哋即系拍一段片送俾啲网友嘅，咁啊，同各位网友拜年啊！ 好， 新年进步，万事胜意。 咁都 嗌 好 嗱，今年2018年咧，我哋而家睇到网台咧，以前百花齐放，而家得翻花心台咧独树一帜。咁我哋繼續都係要，我哋咧就好簡單嘅啫，繼續講真話，做實事。總之就唔會呃網友。嗱，我睇沈大師咧，佢應該繼續係講大話嘅啫，因為佢講大話先有聽眾，講真話你就睇花生台啦。 好，有啲咩？ 嗱，今年嘅貼士好簡單， 買盤信啊， 一定要明辨中間。嗱， 啊，李永达问我买唔买腾讯， 系嘛？ 嗱，我话俾达哥听，480蚊好走啦。 O K， 点解要买？ 咁我话， 依家先 系咪话俾480蚊你好走咯？ 喂，咁你买，喂买，喂如果恒指咧？ 嗱，如果恒指顶榜啊，37000啦， 37000大佬。咁佢使唔使480蚊走啊，大佬？ 咁恒生 恒生 只股跌得幾快啊？ 人哋到咗500蚊 call 啦，不過你500蚊嗰時我驚你走唔到啫。 哇！新年快樂啊，各位聽眾！你睇下我哋花生台今次即係團派都人才仔啊！咁啊，即係希望我哋花生台繼續業務蒸蒸日上啦，同埋靚波王都一樣蒸蒸日上啦，可以見到啲蒸氣喺度升緊啦。 多謝。 咁啊，新蒸頭要講啲吉利説話嘅啊，就係咧，李斯煙都可以結到婚啦。咁啊，各位港男都唔好愁啦，都冇可能衰過李斯煙噶嘛，希望各位都可以揾到心中嘅即係另一半啦，無論港男定港女啊。好，恭祝大家。 好，咁啊， 錄緊㗎？ 係，梗係錄緊啦嚇。喂，會唔會復出做節目啊？喂， 應該都唔會㗎。 啊，會唔會幫手即係做下嘉賓啊？ 你唔叫我啫嘛。 係咪？我有叫你啊，大佬啊。 金英都未叫到我喎。 係講啲賀年説話。 係講啲賀年説話。 係講賀年説話先啦。 希望派錢啦、啊，希望 一萬啦、 啊，萬能只派請。 唔係派咗錢之後，你會第一個幫襯邊個先？ 誰知 你一萬？唔係，今日我真係同我嘅朋友傾過。如果派錢應該喺邊度慶祝啊？咁我第一時間諗三個字。 咁多都存咗， 靚波王，好嘢， 好， 好嘢。 咁啊，同埋都係恭祝大家新年進步啦。咁艱難嘅日子，希望大家撐住啦。 好， 2018。 有啲咩？ 唔係六隻全贏咯。梁振英坐監，就又話隱退咯。劉霞應該釋放啦。709嗰班人應該全部恢復自由 啦。呢個你嘅新年願望 啊？係啊，係咪啊？即係咁當然係，我就認為中國人應該過啲好啲嘅生活啦，包括我哋在內。 唔係你有啲咩説話唔夠習大大講先？ 唔好傻啦，一帶一路，你行過經過2013年啦，人哋講嘅嘢當係真，炒咗王滬寧啊，啲壞人嚟噶。哦，咁而家花生當飯食啊，今日冇花生嘅，所以佢係花生台呃你嘅。佢成日叫花生當飯食都冇嘅，其實。 2018年咧，大概都係講緊啦。但你跟住花生台呢是可以苦中作樂 的，好慘啊！ 我哋一路都會氣壓，一路都會力拼，在呢個艱難中咧，相濡以沫，大家聽眾好，講者好，大家相互支持。 武術然啦，我就記得武術政變嘅啫，就推翻極權，即係雖然失敗啊，但呢個係120年後嘅武術政變，所以我哋喺香港咧搞網台都要變革噶啦。第一，抗衡呢個特權嘅政府；第二咧，我哋自己本身網友聽得越多咧，群眾基礎夠咧，咁我哋應該係越嚟越犀利噶啦。我覺得花生台 OK 啊。尤其是陶君麗領導之下，我擦架鞋擦陶君麗鞋好少啊，大佬。呢個陶像頭像幾好啊！我好欣賞佢啊。 咁啊，呢個高達順風二有咩展望啊？又 高達順風，我都要做啲改噶今年，因為我發覺原來蘇羅邊都同阿教授咁勁嘅，跟住何俊仁同埋阿吳明德博士又咁勁嘅，咁我梗係鼓勵兩後生，我啊年紀大啦。咁我梗係鼓勵 Edie 同埋羅建熙咧，整啲新嘢，令到我哋嗰個語氣要多人聽啦。咁都得嘅，有後生都得嘅。我對後生仔有好信心嘅。 身體健康，恭喜發財，萬事勝意，係咪呢啲啊？掂唔掂？夠好。最緊要啊，天下太平啦，世界和平啦，我哋 好多好精彩嘅嘢啊，同大家分享。咁一定要捧場啊！飲杯啊！ 好。 我都唔肯講粗口。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